算可输得起，却又未能忘记，别了更远更想你，依依不舍那些从前地图日记。是否喜欢异地，更多清新的空气，就算可花得起，爱念亦能传千里，但分开东西，两地怎去说服你，言语里虽觉话音没距离，不可能在你身边爱你。世界看见你，竟仿似那套戏，让我刹那再有爱的意味。缘分眷顾我与你，有几天神奇，却往后无奈的修理。越过世界爱上你，到底一切不是戏，但我愿意再飞，即使再飞万里。若你有勇气付出没神秘，于光天化日里一起，就算可花得起，爱念亦能传千里，但分开东西，两地怎去说服你，言语里虽觉话音没距离，不可能在你身边爱你。越过世界看见你，竟仿似那套戏，让我刹那再有爱的意味。缘分眷顾我与你，有几天神奇，却往后无奈的修理。越过世界爱上你，到底一切不是戏，但我愿意再飞，即使再飞万里。若你有勇气付出没神秘，于光天化日里一起，于光天化日里。